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邻家姑娘梦里跟她好，一觉醒来心脏蹦蹦跳，遇到她该说什么才好，脸皮比纸薄。吃点亏没事大不了，愿世界和平才是最重要。她无怨的无悔的固执的无可救药， 是因为还没说出口。

还记得那年春季，相爱在夕阳底，春风阵阵吹，为你照亮你。谁知道你变了心，把我丢入你，害得我整日流泪为了你。 风轻轻在空中飘荡，即使不能够 远航，但也要飞往最憧憬的地方。就算退缩懦弱，也不会有被同情的目光。不如即刻振作，勇敢冲向梦想的彼方。我微笑歌唱，许你的愿望很简单，只要你坚强。我们挺起胸膛，去乘风破浪，让世界东方梦射出光芒。我微笑歌唱，许你的梦想，等待它华丽的绽放。哦，记忆在远方，不朽的荡漾，我们一起把迷茫的前方都照亮。No， 我追寻最初的冲动，它坚定最耀眼天空。我微笑歌唱，心底的愿望很简单，只要你坚强。我们挺起胸膛，去乘风破浪，让世界东方迸射出光芒。我微笑歌唱，心底的梦想等待它华丽的绽放。哦，记忆在远方，不朽的荡漾，我们一起把迷茫的前方都照亮。 用血浸温这个沙滩，永远。